怎么继续？这个问题各大工会之间当然不会商量了，只是各自做着各自的盘算。而军墨校最近被广泛围观，冲刺神之领域貌似已经就快要完成了。 要来了吗？ 早在神之领域这边，各大俱乐部工会已经早就在关注着军墨校了，尤其是这家伙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搞得满城风雨，但俱乐部方面都留意到，更是已经意识到了此人的身份后，面对这个角色已经没有人再会有半分轻视了。冲进神之领域，这对每个荣耀玩家来说都是相当激动人心的事。要照陈果的心思，怎么也得选个良辰吉日斋戒沐浴，再好好拜一拜荣耀里的那些个大神，然后再进神之领域。结果换到叶修这儿，任务流程做完最后一个环节后，一点激动也没有，简简单单的就这么迈进了神之领域。叶修可以平静，世界却不能。进入神之领域是大事，是系统都会出公告的大事。第十区会出公告，神之领域方面也会出公告。在第十区，这样的公告是第一次，而且短时间内绝不可能出现第二次。但也因为第十区多新人，神之领域的概念，他们在没亲自接触到那变态的挑战任务之前，可能还没有体会，所以震动还不算太大。在他们看来，就是军墨校又做了一件宛如创造了副本记录一样的事情。而在神之领域这边，反响就很大了。神之领域接纳来自十个区的角色，在公告中自然会注明这个角色来自哪个区。第十区这三个字在一瞬间和军墨校一样夺目。神之领域的老鸟们当然很清楚，刚刚开放两个月余的第十区玩家会是什么等级水平，而这个时候能进入神之领域绝对是一个记录。好在军墨校这些天名气已经够大，很多人早有心理准备，还不算太意外。但是总有些个比较迟钝不知所以然的玩家，此时看到一条第十区玩家进入神之领域的公告，直接就癫狂了。而叶修也在刚刚踏入神之领域的这一瞬收到不计其数的系统消息。神之领域的热情玩家们等着这个近期的名人过来已经好多天了，此时看到公告，不少人已经扑上来加好友，好奇的、膜拜的、拉拢的，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都有。叶修就是再平易近人，也不可能把这些全部应付过来。要知道，神之领域汇集之前九大区玩家的诸多角色，总人数超过任何一个区服。君莫笑这角色近期火的又是人尽皆知，就这一瞬间的好友请求数量也是一个记录，想把这词请求一一答复了，那才真是只有机器人能做到的事儿。没有理会这些请求，叶修先看了一下军墨校此时的坐标，确认了一下位置。这进入神之领域在游戏里看似就是一个传送，但事实上是服务器之间的一次数据交换。进入神之领域的角色并没有固定的出生地，只不过由于神之领域是在荣耀的第五个年头开放的，当时荣耀的等级上限是55级，55级以上的区域尚未开放，所以这传送进神之领域的随机出生地倒也一直就保留在了55级的这大片区域内。此时叶修查看了坐标，又看了看左右的景象，大致已经清楚是在哪里了。 此间虽然只是55级的区域，相比神之领域大家都是70级的等级落后不少，但也未见得有多荒凉。低级的装备除了一些有特别附加作用还有点价值以外，绝大多数当然是不被70级玩家看在眼里了。但是材料这个东西却是不分等级贵贱，无论是用高端的装备编辑器做自制装备，还是用游戏里的生活类技能制作所需要的装备，都经常会用到一些低级的材料，而且越是低级的材料需求的量就可能越大。所以即便是55级的区域，却也有不少玩家的角色在四下转悠着。叶修现在当然还不急着追求这个，练级这依然是他眼下的主题，只不过只是50级的君莫笑，此时连神之领域等级最低的副本也进不了，甚至连任务都不能做。同样是因为等级不到要求，这5级叶修只能依靠最粗俗的刷野怪方式去练，而且还是越级刷怪。当然越5级刷怪对于叶修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，不过在神之领域这个地方最有威胁的永远不是 NPC 而是玩家。在神之领域砍人是不需要理由的，想砍那便砍，混乱的一塌糊涂。神之领域和普通区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游戏方式，就像是 PVP 服务器和 PVE 服务器一样，玩家可以自由的选择，游戏方并不强求。而且为了保障不喜欢神之领域玩家们的娱乐性，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于普通区满级后游戏方式的开发，所以也有大批的玩家拒绝神之领域，就在普通区安心娱乐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神之领域始终是一种诱惑，这里出产的材料装备都比普通区要高端，系统无论更新任何内容时，这一差距从来都是保持着的。于是也有不少人跑去神之领域捞点装备，武装起来再跑回普通区耀武扬威。神之领域的装备优势可算是让这类玩家威风了一把，但这样的行为却是备受玩家鄙视。普通区的玩家一边组织着积极打击这类玩家，一边也是向游戏方提出抗议。最终正是游戏公司的出手完全灭绝了这种行为。在某次更新后，神之领域和普通区之间出现了一个不可逆的规则。普通区的装备材料可以带进神之领域，但是神之领域的任何物品装备却是无法从神之领域带回到普通区。叶修眼下紧要的事就是练级，所以在搞清楚自己在哪里后也没迟疑，立刻就练了起来。55级的区域的确有人，但终究人不会太多。叶修又知道这君莫笑目前的人气有多旺，可不想引起什么围观，所以也是刻意的回避一下，找了个没人的刷怪点安心的练起了级。正刷着，忽然发现某方向有人过来。叶修开始没太在意，后来看到是有两人直朝着自己所在的位置过来，立刻小心戒备起来，一个闪身就已经掠到了一堵断墙后面，而后只是轻微的操作闪出了丁点视角，朝掠来的两个角色看去。 喂，你怎么跑成这个样子啊？ 一边传来陈果的笑声。叶修回头扫了他一眼， 不能大意， 相信我，没事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 叶修说着也是不经意瞥到了陈果的屏幕，然后就无语了。 果然没事， 因为过来的两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陈果的朱烟祥。双方终于是在游戏里有接触了，陈果稍稍还是有点激动的。怎么说，这也是自己膜拜过的超级大神呢？虽然说现在因为关系近了，膜拜之情降低了不少。 怎么不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啊？ 可以用斥责的口气和大神说话，陈果感觉挺爽。 怎么着？ 叶修说着点开了他那边的好友申请，只见屏幕上填出的系统消息窗口，申请消息嗖嗖地朝上窜着，窗口边的那个滚动条在飞速地变短，申请消息的数量正在不断地滚动着。 你可真火， 陈果摸汗。叶修无奈，随手点了一下清除所有请求。 你先加我，然后我加回你好了。 陈果说着，结果半天不见回应。回头一看，叶修无语地坐在那儿，望着屏幕发呆。陈果再朝电脑屏幕上一看，消息窗口不动了，整个游戏也是僵在那儿了。 卡住了？ 陈果用的是难以置信的口气。如今的技术条件，卡这个字都快被大家遗忘了，而就在今天，叶修只是试图清除一下请求，结果就把程序给卡在那儿了。这得是多大的信息量啊，搞得电脑都短时间里运算不过来了。 稍等一会儿吧。 陈果毕竟是网吧老板，对于电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，此时看起来像是死机，其实只是假死，是系统忙着处理那清除请求的指令，顾不上去理会其他指令的。所以此时清除其实还是在进行，只是因为进行得太专注，所以看起来像是不理人了一样。叶修只好无奈地候着。从陈果这边的屏幕上，倒是看到陈果的竹烟侠和一个叫林山水的战斗法师到了他身边。这个战斗法师叶修早听陈国介绍过，是他当时退出家时候跟着他一起闪人，据说技术比陈国还要逊一些，那基本就是一个混网游的料了，战队方面不用太抱希望了。 看，就是那货了，卡机了，稍等会儿啊。 叶修听到陈果显然是在对林山水说话。 他知道我是谁啊？ 嗯，我和他说了。 陈果点头，就冲林山水毅然决然地跟着他一起退了家时，两人关系就又被拉近了几分。自己现在结识了叶秋这事儿，陈果私下已经偷偷告诉林山水了。这林山水也是叶秋的脑残粉一枚，当然是震惊不已，早盼着有机会直接接触了。今天听闻大神角色就要进到神之领域，立刻就跟着陈国冲过来的。结果一来就见大神的角色居然卡在这儿了，顿时钦佩又加了几分。不愧是大神呢，卡机这种事儿多久没听说过了？大神果然不一般。叶修在这儿足足枯坐了有5分钟，屏幕突然一晃，之前那些消息似是被清除干净了，但很快叶修就发现已经又有新的消息在闪，自然是有玩家还在继续申请加他好友。叶修哪会让悲剧重演呢？大爆手速，瞬间已经设定成了拒绝所有申请，这才长出了口气。 林山水， 游戏里陈国正式帮二人介绍。 偶像！ 林山水没等陈国介绍叶修，已经呐喊出来了。坦白说，叶修其实是没有什么和粉丝打交道经验的。偶像这么多年一直藏在幕后，简直是个奇迹。 也只有电子竞技这样的项目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选手而已。不过面对粉丝的热情，叶修显示出了一如既往的淡定，没显得手足无措，只是像寻常人认识一样，很平静地说了一声： 你好， 我是你的粉丝啊，你一定要重返职业联赛。 林山水说着。 一定， 叶修说。于是就没话了。虽然是仰慕了很久的偶像，但除了表达一下衷心的支持，林山水一时间也找不到其他话来说。 你现在准备怎么样啊？ 陈果问着。游戏里游戏外两道声音传来，听着有点诡异。 当然是把吉练上去啊。 组上吧，带你。 陈果说着向叶修发了一个入队邀请。 你们带可能未必有我自己练着快啊。 组队单人获得经验少，但是杀怪快。单练单人获得经验多，但是杀怪慢。而练级快慢是要看单位时间里获取经验的多少。这样一来，单练快还是组队快，就要看单人的水平和队伍的等级以及配合效率了。叶修这样的顶尖大神，单人水平就不需要再有怀疑了。所以一个三人的队伍，叶修并不认为会比自己单练更加效率。 但至少你不用那么累啊。 叶修一想，这倒也是。单练和组队哪个更效率，这需要看具体情况。但组队肯定比单练要轻松些，这个是无可争议的。说到此，叶修也就再没有坚持。他单人练是快一点，但是其实也快不到多明显，倒也不用太计较。于是三人组成队伍，只是打打野怪而已，也不用什么指挥和配合，反正就是找到怪就冲上去轰，一路走来一路杀。陈果和林山水都是老鸟，又是70级欺负55级的小怪，哪能有什么压力啊？叶修等级是低，但就他这技术，游戏里打怪说是欺负都算是客气话了，自然也是全无悬念。陈果和林山水两个专程都是陪练来了，而且早打定主意要一直陪练到70级，所以也是完全没有安排别的事情，就这么一直杀着对他们俩来说没什么意义的55级小怪。55级小怪身上当然也是有几率出一些好东西，但是说了是几率，自然是超级超级低。对此抱着期待，也只能算是让枯燥的时间过得稍稍有一点点意义罢了。不过对眼下的二人来说，这是在陪偶像练级，哪里还会觉得没意义？这事儿本身就很有意义。有意义的练了一个多小时后，三人也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，忽然就见叶修的君莫笑身子一停，而后听他说道： 有人过来。 有人有什么稀奇的？ 陈国不以为然。 是吵我们呢。 神之领域比较乱，这个确实的，不过你会不会也紧张得太过头了？好说你也是堂堂大神呢。